我是在2016年春天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一代人的芳华已逝，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亲爱的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18:06，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 是，今天是挑战新歌声在迈入2018年之前仅有的几期节目当中哈，我们正常着数着数着，其实有嘉宾参与到的最后一期的节目了，因为明天就是我们982的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刚刚呢，活力榜也是大打了一波广告，希望大家可以明天持续关注。不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挑战新歌声也是非常认真的，用2017年。仅剩的这几期的节目都给大家奉献出优质的内容。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我们首先要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00后电子音乐制作人西月，让我们掌声欢迎西月。Hello， 西月， 大家好。 哇，这声音萌萌的， 对， 真的是00后啊，现在还在上高中，哇， 就我当时算了一下，他才16岁。 对，是的， 心态崩了。 所以你知道，我每次面对你的时候，我都没有崩，你面对他也一定要。 我已经觉得我跟他有代沟了。 我跟你的年龄差，跟你跟他的年龄差是一样的。 不，咱俩是同龄人。 哎，对，咱们都是同龄人。 咱们今天都穿着白衬衫，感觉今天已经是芳华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今天多亏没有穿一个深色的衣服，还好还可以凑一波年轻哈。一开始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在直播板块呢也能看到我们活力982的直播，希望大家多多在火星直播上跟我们进行互动。 是，现在正在唱吧的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新老朋友已经齐聚了，要感谢蓝莓味的 baby， 应该是新朋友关注了主播，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的点击关注和分享。因为今天虽然是一位00后的美少女，二次元少女做客我们的节目，但是实力真的是非常厉害，因为我之前有先了解一下她的作品，我觉得说天哪，是刚刚我们就是他提前来了之后，导播老师偷偷的跟我说，我看到他我就在想，我上高中的时候在干嘛？ 在干嘛？就只会读书学习是吧？ 要先介绍一下西月啊，西月现在是在瑞士上高中。那现在是正好是在放一个假期，所以是回到国内。那今天其实要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自己制作的电子音乐，其实还蛮谦虚的说，因为现在还正在学习当中，不算很成熟，但是也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做得很好。不过我在听了一些作品之后，我觉得说完全听不出稚嫩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可先从一首歌来了解起好不好？第一首歌曲来，七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其实我已经忘了我怎么排的顺序了。 这首歌曲叫 Define Me， 定义我，如何定义我。希月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把话筒拉到你前面， 这样这样可以吗？ 哎，可以可以，我们听得比较清楚了。 这首歌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完完全全的日本风格电子音吧。 对，现在我们的前奏已经响起了，这就是西月自己制作的 Define Me， 可以继续介绍。 然后怎么说呢，它就是一首完全的英语原创无他物曲。无他物是一款软件的名字。大家应该很多人都应该知道所谓的 Vocaloid 就是 V 加，那么无他物就是所谓的 U 加。 Vocaloid 是由一款公司制作的歌声合成软件，而无他物就是大家民间用的不用付钱的那种，每人都可以自己做。然后这首歌是由无他物原唱的，然后我就做了一些修改，然后进行了翻唱。 我们先来听一段。 But I'm still not a lost cause. 现在零零后倒好会玩啊，真的是成会玩，而且做得非常的洋气，就是我们 是、啊、 把这个虚拟歌姬的这部分音乐摘出去的时候，后面的这个编曲其实是非常的有巧思在里面的， 能带动人的情绪。 对，刚刚西月也说了、嗯、这个虚拟歌姬的声音是你自己录的对吗？ 嗯，是的。 嗯，就是用自己的声音先录制了之后，然后再用软件去做虚拟化。 是的，五套屋这个软件就是可以方便所有人都可以制作属于自己的虚拟歌姬。 嗯，那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现在才16岁啊，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对音乐感兴趣的，或者说对这一类型的音乐感兴趣的？ 嗯， 对音乐感兴趣大概就是我非常非常小，我都没有记忆的时候就被家长丢到了一个所谓的音乐艺术幼儿园上学去了。 嗯， 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开始对他很感兴趣，大概也是因为从小接触吧。 嗯， 然后大概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们音乐老师首次在课堂上给我们放了初音的水葱歌， 初音未来、哦、对吧， 水 葱的那种 歌， 对、嗯、虚拟歌姬。 他的水葱歌这首歌，他的应该是叫做 Levano Polka， 是伊万的波尔卡，这是它的名称、 嗯、 是一首芬兰歌曲，然而水葱歌是大家通常都这么叫而已。 对， 嗯， 然后吧，之后呢，我们当时我是没有什么感觉的，然而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死党，然后他就是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大概过了半年他就突然给我推荐说这首歌很好听啊，然后我就去听了，然后我发现我就瞬间掉进去出不来了。 那个时候是几岁？ 大概10岁。 十岁，还在上小学的阶段， 还在上小学， 要感谢那位洋气的老师，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想说 开启了大门了、 啊、对，你会发现说老师真的对小朋友们很重要， 影响真的很大， 想想十岁才在上四年级的时候、嗯、然后听到一首就是电子虚拟歌姬的歌曲，然后觉得哇掉进去 沉沦了， 当时就非常喜欢他那个声音，然后后来才了解到他不是人唱的、嗯、他是虚拟歌姬合成、嗯、然后我就瞬间对这个技术充满了好奇， 因为 自己学， 我自己的弟弟跟西月一样大，然后我在家里的时候呢通常都是合家欢的，什么星光大道啊，快乐大本营啊，然后当我跟爸爸妈妈都没有在看电视的时候，我发现他一个人在调初音未来的演唱会、 啊、 然后我就站在旁边，就手里拿个苹果，真的愣了半个多小时， 下巴都要惊掉了，这是什么？ 对，就是你看见一个虚拟的人被投在一个大屏幕上又唱又跳，然后下面的人就疯了呀，哇，我就为你疯狂呐喊， 对， 我现在想说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潮流模式不太懂，我就特别想融入进去，但我后来发现说可能对于家长朋友们他没有办法去理解，觉得、嗯、看什么鬼， 这是一个投影 嘛， 对，一个虚假的嘛，对不对、嗯、 对，但是对于真正热爱他人来讲，他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嗯、 是， 可以插句嘴吗？ 当然可以 啊， 就是大概我们会如此热爱这些虚拟歌姬的原因，很大部分原因因为他是虚拟的，因为他不是真人，所以真人上面所有的缺点他都不会有。 嗯，所以这 是完美的， 是完美的，是我们男神啊、女神啊一类的角色， 比 真人更容易找到自己女神或者男神的感觉。 对，非常赞同西月说的这段话，因为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有看一部电影叫做《闪光少女》， 那、 其中呢有三位主演，其实也都是二次元宿舍哈，他们都非常的喜欢各种手办呀、等等等等、他们当中也提到说，我们为什么沉迷在这个其中，就是因为感觉它是虚拟的，我可以用我近乎完美的方式去赋予它， 对， 而不用觉得像现在，比如说我粉一个偶像，然后他某 一 天被爆出一个新闻，人设崩掉，我要多相信，初音未来我永远不用担心，对不对？ 永远都是完美的，纯洁无瑕的。嗯， 是。那在这首歌曲之后呢，哎，其实我们现在有看到，就是说其实西月也有自己在制作一些大热单曲，对，比如说 We Don't Talk Anymore。 哇哦， 这首歌曲你在做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想法加入进去？ 主要就是我当时朋友的朋友他的心情不是很好， 哎，这是一首描述失恋的歌曲。 你是很爱关怀别人了，我觉得。 啊，是的，而且主要是因为我大概先天性对情感不怎么敏感，所以每次同学都失恋了，都很喜欢找我来说。然后为了安慰他们，我就会经常给他们制作一些音乐， 用音乐疗伤。 才16岁就成为了失恋导师，显00后成长的啊、超出想象。 就是我给我介绍初音的那位死党嘛、 好 We Don't Talk Anymore 送给你，当这首歌曲重新制作了以后，哎，已经变得非常有意思了。Your wear tonight, if you're holding back to you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sed, should ha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Wrong ended to wild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talk anymore.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I just hope you're right next to somebody who knows how to love you like me. There must be a good reason that you're gone. Every now and then I think you might want me to come show up at your door. But I'm just so afraid that I don't give up. Don't wanna go if you're looking into her eyes.If it's holding back to you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sed, should ha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catch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But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ove anymore. What was all my before?Like we used to do. to dress your way for tonight. If he's giving it to you just r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ne, should have thought your love was okay. Now we can't catch a wild fight, right? Oh, it's such a shame that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talk anymore. What was our love bef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talk anymore. 带着当 We Don't Talk Anymore 原版是由 Charlie Puth 和 Selena Gomez 一起合唱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本哈，这是由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零零后电子音乐制作人西月制作的版本。中间呢，我们也是可以很明显的听到男女生，对不对？ 这是两个人唱的，我觉得很确定了。 两个人，那男生你找谁录的？ 其实这两个都是我的声音。 你自己分轨录，然后再你会模仿男生吗？ 肯定跟女性的发声方式是不一样的，不过我还是想说一下这个软件很重要。 就你刚刚有提到的这个乌塔 乌塔舞软件，乌塔舞是日语发音，意为歌者 啊，歌者，乌塔舞。然后就是我一开始录的时候，我只要录出一个版本，它就可以把我调成任何我想要的方式，还是说我在录制的时候就要把音源控制的，比如说唱男生的时候粗一点，唱女生的时候柔美一点？ 其实这个软件是把你所有发音的采样集合出来，然后进行拼接，然后再调音。也就是说，你要唱一首歌，只要你有音源，你不需要唱。 明白了啊。 所以，但是它的音色的话，你 得自己去采。 制作得就是你做它的采样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区别的。不过其实没有区别，它也不是不能做，就是听起来效果没有这么好。 哎，我已经听了两首，就是西月自己制作的这个音乐啊，但是就会非常好奇你自己本来的音色是什么样子的。 对， 就你比如说平常唱歌，不用这个舞台舞的软件做任何修饰的话，简单清唱一两句呢，就找你最拿手的歌曲。 最拿手的呀，其实我今天带来的歌曲也不完全都是舞台舞制作，也有我自己演唱的。 哇，那我们可以再等一等哈。包括接下来的时间呢，其实因为我们是音视频同步直播，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以及我们也正在唱吧的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正在跟大家相约。 对，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为了突出我们的音视频直播的特性哈，今天西月还专门带来了一支自己的 MV 的作品跟大家介绍一下吧。有一支 MV 的作品 啊。是的，这首歌名为韶华未济，是我现在带来唯一一首中文的歌曲。 是，那我们来听听看吧，这是他自己制作这 MV 的歌曲音乐。 是千群而熙然，轻柔羽而不惊，逐飞燕，因作念之弦曲，桃落地是为心所取。黄鹳鸟纷飞，心间道心被明，何以许千缘风雨伞被虚风一生一心，何以俗世度你，一生花之年万卷心。冬至林子云，向明七个愿起，此千群而熙然，轻柔羽而不惊，口飞燕，因作念之弦曲，桃纷飞是为心所寄。 韶华未济这支 MV 来自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零零后电子音乐制作人西月。刚刚还在问说啊，非常感兴趣你自己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带来了这一首古风感觉的歌曲啊，真的是16岁的小女孩。 对， 我想知道你在哪里录的。 宿舍。 这宿舍的、拿什么录？ 这么简陋的环境。 宿舍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容麦，在安静的时候可以录一些音质还不错的。 就是自己专门买了一只电容麦克在做，而且包括其实我刚刚一直很想问你的，就是你用这个无他物的软件是专门去学习吗，还是就自己摸索在网上找教程之类的？ 网上都有教程，并且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这边有很多会的人是很开心为你解答的。 对，我发 现如果你实在是学不会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在网上找一个人帮你制作，虽然是要付费的，不过其实也不是很贵，用我的话说。 但是我看到现在的零零后真的他们喜欢一件东西会自己去钻研，所以一直在讲说，就包括来我们挑战新歌声很多的朋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你感兴趣的时候，拥有这份梦想和执着的时候，你就可以一直把它坚持下去。 对， 你像小西月在上小学的时候听到了一首歌曲，然后从此用他的话说入坑，入坑出不来了，以后就开始自己学习自己制作，包括现在直接有各种各样的作品拿出来，既有电子音乐也有古风音乐。那你还有其他的风格尝试吗？还是说就比较喜欢这两种？ 我是比较喜欢电子乐还有古风，换句话说就是日式动漫风和古风，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两种。 大致听到的歌是这两类的，主要是这两类。 是零零后都非常的感兴趣。 对，九零后也很感兴趣啊。 九零后也感兴趣。 刚才那首古风的歌曲，我觉得一开始听我确实有一种，这是16岁，这是西月唱的吗？就感觉还是挺适合古风的。刚才其实静月也觉得，就是古风歌曲就是很能衬托你的气质， 因为声音很甜美，很青涩。因为像古风声音的话，一定要足够的柔，足够的青涩。 是。 比如说找韩红老师或者田震老师，就并不适合唱古风歌曲。可能我举的例子也过于极端哈。是提到荣华呢，也要再一次提醒的各位，最近热门的这个电影《芳华》，也是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所以在明天晚上。也就是12月29号下午5点，将会有我们982的特别直播《芳华正茂迎新同学会》。我们的主持人也是专门去制作了芳华版的大照片呢，所以明天也会统一为大家的送上。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入到明天的这个直播当中。同时，马上就是年底了，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多重的福利。 没错，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免费的 K 歌券哈，还有免费的这个照相券，可以说是福利非常的多，而且还有一些就是相当更给力的，就是一些红包了哈。总之说，福利非常的多。那很多朋友就说了，那怎么领取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12月29号下午5点的特别直播，也就是刚才静宇所说的我们这个芳华的这个芳华正茂的982新迎新的同学会。 对，同时从今天开始，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刚刚光光也在我们的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上问了说，微信公众号是哪里？没有听清，叫做 982魔力工厂。 对，下方菜单栏点击我要投票，将你最喜欢的982主持人送上年终最受欢迎同学的宝座。是，那感谢大家，也希望明天的这个时间哈，可以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继续来聊回西月的这个音乐。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 ，Line 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Line 的话是著名的 V 加英语大佬 Circus P 所创作的。其实如果对 V 加英语的感兴趣人，应该都知道这个大佬。然后 Line 的话，也是一首蛮悲伤的歌。歌词也不难，所以想学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学得会。然后我制作 LINE 的话，主要是还是因为某些同学的情感问题啊。 哇， 情感导师西月，以后要介绍零零后电子音乐创作人， 兼心理导师， 对，情感导师，所有歌曲的灵感都是因为身边朋友的情感问题而催生的。多创好的作品，当然也希望你身边的人感情顺利。 Thank you. Man， 这也是西月制作出来安慰自己失恋朋友的一首又一首抚慰人心的歌曲。 又是。 刚刚其实张彤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像美美 Taylor Swift， 她每次是 因为自己啊脱单了，不是自己分手了啊，所以说才写一首有灵感的歌曲，每次都是大热啊。 想说美美的坑填了吗？美美的坑赶紧填啊，不要再失踪了。 一个又一个 刚发了新专辑 Reputation， 应该可以补上好多了。不过这对号入座就是要看粉丝们自己的本事了。 是。 不过像新月这边呢，也是自己的好朋友给了他无尽的灵感。要感谢你的朋友呢，还是感谢你的朋友呢？但其实新月在自己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谦虚的在说，我现在在做一些音乐的后期混音，也正在学习编曲，目标是可以制作自己的 原创 曲目。那现在有在尝试原创吗？ 肯定是有的。然后我现在已经学会了填词和作曲，然后已经制作出了一些歌曲 demo， 但是因为实在是不会编曲，就是怎么着都不会，所以就一直耽搁了下来。 那你现在这个编曲是打算还是跟学这个舞踏舞一样自己硬啃，还是打算说先交给专业的人士帮你编，然后出一些小样之类的？ 我还是打算自己做，因为我之前也尝试过请别人帮忙，但是做的都特别的不好，非常不合心意，所以我觉得还是自己来好一点。 我觉得音乐这种沾艺术性的东西，其实真的非常的需要自己的感受在，所以有的时候别人代劳的话，这是可能是非常相熟的，已经合作的很默契的，但如果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合适的人， 对， 当然我觉得西月你已经很幸运的有一个不断给你灵感的 朋友们， 不是一个，是一堆 一堆，他们现在正在听节目吗？或者说之后会听到我们的节目哈、啊？ 对，你说真可惜，这群朋友没办法帮你谱曲，要是再能谱曲的话，那简直万能了哈。简直你也需要他们了。 是，也希望今后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再听到西月自己的原创作品，下次来带着原创作品来，希望你可以赶快学习要编曲、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上手什么都特别快的，有那个劲头很快就可以学会。那接下来呢，想问你一个特别套路的问题啊，就是你觉得制作电子音乐还有就是说喜欢包括在创作这些东西的时候给你带来了哪些收获和改变呢？ 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的思考过这个问题，主要就是因为我喜欢，所以就去做了，没有思考任何关于后果的问题。 哇，00后的直爽，我喜欢。 对，我喜欢我就去做，但是我还挺羡慕西月的，因为像可能跟自己有隔辈，就是年龄差距相对比较大一点的，我是在努力的向你们靠近了，但是可能对于父母来讲的话，他会不太能够理解。对，就比如说我爸爸妈妈在看到我弟弟看初音未来的时候。真的，我是下巴惊掉了，他们是整个脸都快垮下来了 哈， 就完全不知道你到底要干嘛。 对， 然后呢，对，但是西月的爸爸妈妈非常的支持他 啊，大概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终于开始不反对了。 之前是在 也有心酸过， 因为其实要就是要稍稍透露一下， 小学就开始喜欢了嘛。但是我也是直到最近， 也是因为你做出一些成果来了。 主要是他们看到我就连续好几年，就是他们怎么阻止啊都不放弃，还天天嚷嚷着我要学音乐、然后不让学我就自己弄，然后自己还弄出来点成果，他们说算了，孩子管不住了，我支持，我选择支持他。 孩子翅膀硬了，自己飞吧。 因为其实今天做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节目是西月的爸爸妈妈帮他报的名。对，所以其实你能够看得出来，就是爸爸妈妈对于自己的小孩的那一种骄傲和自豪感，就这是我女儿做的音乐，你们听听看，她现在也有很多支持她的人。就虽然说我可能暂时没有办法理解，或者说不太懂得他们到底是在唱些什么，他们表达的是什么，但是我能够看到出她找到了一个特别喜欢的东西，并且愿意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是， 其实作为父母来讲，他们最重要希望的也是你开心， 对， 能够从这个东西当中收获到快乐。那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呢，七月还准备了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 Sweet Devil，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首歌是著名的初音曲大佬八王子 P 所创作的，然后最近很频繁地出现在他的各种演唱会上，而且还有为他还有专门的建模，可以说是在初音歌曲中非常知名的一首了。然后后来吧，又有人给他写了 rap 的版本，然后我又给他制作了一些英文的词，然后再加了一些自己的改编，所以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跟原曲会有较大的不同。但是我超级超级喜欢这首歌的曲子，还有它的建模，所以就忍不住就实在是制作了一下。 是。 天希月介绍了这首歌曲跟原曲会有比较大的不同，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想法以及改编。那今天呢，也把这首歌曲作为最后的告别歌曲送给各位。今天挑战新歌声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希月做客我们节目，希望下次再来的时候可以听到你的原唱歌曲。是，我是静瑜， 我是张彤。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 今晚 游戏。明天同一时间记得收看我们九八二的风华正茂迎新同学会，拜拜啦， 拜拜。 Looking sexy, righty, whatever. All night, the turn has some weedy. All boy crazy, let's just love each other forever. All night. I'm going to turn, just focus on me. Oh, I'm a jealous, that's crazy, you see. I have only you, it's so shameful to say. Talk about you, be good, all too much is sweet. I'm a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 sexy,